谢谢许牧师。我以为许牧师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家出去的时候，顺便要请许牧师吃个饭，哈哈。结果他没有讲，结果我帮他讲好了。我们的 Esther 姐妹真的是非常可爱。刚才放这个报告的时候，放到一半，她觉得想要多跟大家多讲一次新年快乐，所以她就重播。所以刚才她总共跟大家讲了两次的新年快乐。我现在来讲第三次，各位新年快乐，耶、yeah! ！其实很感谢神，在过去一年，神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中一个呢就是将许牧师带到我们这里。那今年呢，我们会继续有两位新的同工，我先在这个地方欢迎一下。第一位是我们的 Uncle 弟兄 ，Uncle 许弟兄，好，我们欢迎 Uncle， Uncle 在另一位坐在那边了，啊。他是我们将会成为我们的叫 Structure Consultant、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不重要，因为主要他知道自己就做什么 就可以了、非常谢谢主要他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 Bright Hope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还有我们的 VOH 还有我们的这个、HBU、这个的学校、这些的不同的机构里面呢，做好一些行政跟那个管理的工作跟那个系统，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比较缺的，没有办法将三个单位连接在一起哈。所以谢谢 Uncle 弟兄用他过去的专业进来，真的愿意帮助我们。然后呢，另外一位同工呢，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还是在休假，就是 Sabrina Lee 姐妹在不在 ？Sabrina Lee 姐妹，她将会成为我们在 Bright Hope 里面的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的 Director， 就是跟我们的 Education Center 的。慧玲姐妹一起来配搭同工，所以呢，我们非常谢谢他们两位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跟我们一起来配搭。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在这个的季节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理记的在我们当中有新的作为。主啊，我们愿意在新一年的时候，不但只我们说新年快乐，讲着给对彼此，我们也要说谢谢天父。愿意新一年，你带着新的期待给我们，还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说天父，愿我们所做的成为你的喜乐。愿意耶稣基督你得着荣耀，愿意我们更多的配合圣灵，以及我们能够让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这个的教会里面，成全你借着师师母还有借着不同的人早先告诉我们说你要让复兴在成就在这个的教会，也从这里也带到周围的社区。主，我们就请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也在我们的英文堂，也在我们的儿童当中，你大大的动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谢谢。好，可以。今天当我在粤语堂讲到的时候，我是有用 PowerPoint， 那不过后来我来的路上，我感觉到我想试一个新的方式，所以我就不再用本来预备好的 PowerPoint， 那跟大家来用图画来讲这个的信息。先看看，因为还没有做暖身运动。从这个的图画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什么是主题呢？这个人在射箭的时候，他要瞄得很准，他非常的专注。对于我们来讲，2017年神要我们非常的专注，因为他有一个的主题，要让这个教会走上去。不单只这是我们的过去的命定，但是今天呢， 敬礼呢是神要我们走得更加的准确，而且掌握到叫做神的国。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在当中掌权的地方。那我们可以说神是在无所不在的，他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他当然就是在这个的地方，这都可以成为他掌权的范围。然而后来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天使讲叫做Lucifer， 后来就叫做魔鬼，他来到地上夺了神在地上本来有的那个的主权，所以遍地就变成是魔鬼的那个的权势。因此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新约时候就借着耶稣出来传道，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让人用悔改的心来迎接到这位耶稣基督进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而凡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邀请耶稣进来的人，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的心中，换句话说在我们心里面让耶稣基督做主掌权了。但神的心意不只停留在这里，他愿意透过我们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全家也能够就因为信主的缘故，神的国或者神的掌权的范围，神的影响力都临到我们跟我们的家，甚至透过我们所接触到的生活圈影响到更远的范围。下面一个画面，在这个画面上面你看见的主轴主题是什么呢？它的根基或者叫做基础。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很容易我们想到是神迹奇事，或者说我们宣讲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亨通。但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可以熟读圣经的，但是仍然忽略的，以及神的国不能够产生果效在我们身上，就是在于我们的思想。因此真正的重点不只是我们读了多少神的话语，乃是我们心中藏了多少神的话语，而且甚至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神的话来主导着。举个例子来说，在两个礼拜之前，不是在上个礼拜，我去礼拜一去休假，应该是说上上个礼拜，我就去游泳。当我车子去停在那个 LA Fitness 游泳完了之后出来一看，结果轮胎 flat tire 破了。第一个想法说真的倒霉，因为我本来想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看一套电影叫做 Accountant， 就是讲一个 CIA 的一个故事。那我就心里面想真的是倒霉。之后呢就打电话去找 Triple A， 那个人来帮我看了之后呢告诉我说，先生，你的轮胎之所以破掉并不是因为有钉子刺进去，乃是你的轮胎呢是因为 alignment 不对，已经磨掉了，已经 里面那个圈圈呢爆裂了，已经不能够再修补。你看看看看这个裂痕，我看见了里面的那块呢很长的一尺的这个裂痕。我心里面才想到感谢主，在我来的路上并没有这轮胎忽然间爆掉。但之后我更加感谢主，是我现在来开到这里 LA Fitness 这个地方停下来才爆掉。之后在想 我感谢主，是等我游完泳之后才爆掉，以致我能够安心，请我做点运动。之后我就想到，感谢主，如果是我太太开车，甚至带着我外孙在车上了，如果那个时候爆掉轮胎的话，多麻烦啊，多危险啊！结果，那个 LV 不是那个 Triple E 的人帮我弄好了之后，换了另外一个备胎，我开了不到两个 block。两个借口就遇见一个轮胎的那个公司，结果呢一个小时之后就换好了轮胎，然后第二天呢是我们我带着三个小孩，我跟我太太去出城去度假，所以我们开着同样这部车子，一边开的路上也说，感谢主，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这轮胎已经 worn out 已经磨损了，现在开在路上我们全家人再爆掉的话，在高速公路真的不晓得会出了什么状况。我的意思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教导我一个学习，就是我第一个反应是真的是倒霉，这是出于我一个的不是神的国，乃是魔鬼放在我里面一个惯性的想法，就是抱怨。但是跟着神就借着圣灵提醒我来去感恩，而且越多感恩呢，打开另外一个的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感恩，才看见原来神你将平安放在我的身上，而且透过这样子一个的状况，使我知道一个本来存在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发现，好在现在能够面对得到。我感谢主，在当时神的国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就学习不去好像起初的第一个反应一样去抱怨，乃是去感恩。我慢慢了解到，等到我跟我的孩子来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样子一个感恩成为渐渐成为我们多一点的习惯，甚至多一点的叫做文化，叫做感恩的文化。那当然我是讲了好的那一面，我有很多的怨言抱怨，我说我们有彼此的抱怨，我没有告诉各位，因为今天是新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算了。但我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在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要打稳的，就是神的国不只在神迹奇事外在的作为，或者圣灵的工作，或者神的话语有没有读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有神的话语，但是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因为我们并没有神的道存在我们心中，或者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成为我们一种的习惯性的思想，甚至带给我们的家最后成为一种的神的国的文化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在2017年，神要在这个教会里面不但只要每一个人身上设立了神的国这个观念，神要在每一个人的思想里面坚固了神国的思维跟文化在我们这里。 Amen。 第三个画面，谢谢。我们往往落在一个被动的心态，你要大大的动工你就工作吧，我在这里等你，我在呆呆的痴痴的等等你等你等你等你。不过神国的降临或者复兴的来临，往往不是在那个的我们静态的当中，就好像我们等待着，好像我的家人当中有人在正在等待着结婚，他不能够等待那个女朋友有一天说，我现在向你求婚，你能不能娶我，大概不行。那只有要准备要结婚的那个人就要先想好要去买戒指啦，要去准备了好的计划了，什么时候求婚啊等等，大家明白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期待着神的国的降临，更强烈的领导，或者说那个复兴，神已经借助世世母或者其他的的神的仆人跟我们说，在活的这个地方会有复兴的发生，我们并不是很被动的在这里等待，我们还是要非常的积极的去做我们该做的那一份，预备好我们该做的，就是要往前要参与。怎么说呢？在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在介绍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告诉那些门徒， 说有一个贵族，这个贵族他要到国外去抢夺一个国度的回到他的权握当中，然后他就分配给他的仆人，有十个仆人，每个人给他们一锭银子，吩咐他们去做生意。结果等到那个的贵族回来了之后，有第一个仆人就拿了十锭的银子回来说，主人啊，我按照你给我的一锭现在赚了十倍了。主人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小事上忠心，你进来，你我要分配你来掌管十座的城。另外一个仆人拿着五锭的银子回来说，我赚了五锭。主人说，你现在可以是管理五座的城。还有一个仆人将那个一锭银子归还给那个主人，他说，我埋在地里面，因为我怕失去了，我说怕亏本，现在还给你。主人就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为什么不将他拿到银行里面放利呢？透过这个的比喻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这是关于追求天国降临这个事情呢，是从小事开始的。神要我们从他量给我们的生活圈当中的最小的事情上面，他要我们去忠心做好该做的事，并不是等待，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乃是做我们眼前该做的。你可以说是每一天的那些很平凡的事情，你尽心尽忠去做吧。等到时候神就将所有的小事变成大事，神就将没有影响力的事情变成大有影响力，这是神的作为。这个就是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不但只在我们信主的人心中掌权，不但只在我们信主的人的家当中要变成了属神的天国的文化，或者说在我们的所接触到的人群当中产生了这种天国的这种的氛围，神还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好像神迹性的一些的作为，好像我们的工作手中的工作要非常有果效，产生一种的影响力。最近我看了一个的杂志，里面报道有一个女生，但是我忘记了，我现在忘记了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她在神给她感动的里面，她开始写下一些的诗歌，就是 poem 是诗，还没有唱出来。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的用，她只是喜欢写写一些文学的作品。后来在 Orlando 的那个的Florida 那个枪杀案件之后呢，谁给他的感动，你又将他放上了脸书。那当时他的脸书里面，他平常不怎么上脸书了，这个是很快的人。那另外呢，他只有50个朋友，所以他放上了脸书之后呢，这是关于他过去所写一些如何有盼望的，因为靠着神和大得盼望的这些的 poem 那些的诗歌呢，放在那个脸书里面。你猜想发生什么事情？只有50个他的朋友而已啊，最后呢跟随做点看的竟然有3000万美国人，3000万人来追做来看他的作品。所以他现在开始写书了，他现在开始做书了。第一是说先从小事，这些生活圈子里面一个最点一点一滴的一些小事事情，按照你的心智，神放在你心里面的，你就开始去做吧。但是到了时候神说启动吧，他一启动，从50个人变成3000万人的一个点阅率。这叫做天国来到我们生活圈里面所带出来的果效。所以各位，在我们的今年里面，神要我们专注于神的国，神叫我们能够在心思里面开始充满着是天国的思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与其我们有第一个反应是我恨你我要报复，变成第一个思维是我要学习饶恕。当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功课比我们成绩 更高，或者说业绩比我们有更好表现的时候，与其嫉妒纷争然后埋怨神，我们第二个的想法是，神啊，我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要来替给他跟他一起庆祝，来跟他说我与你一起来高兴，然后我更做的忠心去做我该做的事。那这个叫做让天国的文化，天国的神的主权从我们的心里面蔓延到我们的脑海里面，进到我们的生活圈中。时候到了，我相信 当我讲这个信息，也是在代表基督福音下做一个宣告。2017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谁做这个的教会，一起来经历到前所未有过的一些的突破，神的作为，荣耀归给神。阿们。当然，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很多人的心里面就会想到，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黑暗，难道我们有神，但神真的能够改变这个时代吗？我们再来看看上面这个画面吧。我们的确有仇敌，其实仇敌有些时候是这样出现。有些时候在你没有留意的时候，他会从不晓得在哪里来冒出来，甚至于有些时候，他会在我们的后面来出现，围绕着我们，缠累着我们的心，扰乱着我们的思想，这个叫做征战。神的国要来临，但是同样的有黑暗的权势在这里掌权。谁能够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尤其是敌人是在暗中，甚至在我们头顶，我说背后他忽然间出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找回来这个朋友。你发现你需要找回来这个朋友，你发现你要找回来这个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圣灵说哇，这样子一团乱。是的，因为你每一个朋友个性都不一样，尤其是跟你可能就你不过去不接纳他，不喜欢他这种风格，或者说呢不是你这种味道。去吃东西的话，他喜欢吃台湾小吃，另外人喜欢吃那个的港式西餐，根本另外一个人呢喜欢吃去墨西哥食物，根本不搭调，那没有办法在一起。然而你知道吗，你需要他们。在过去也许你瞧不起那些拿着矛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射箭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拿刀的人，你会觉得箭跟矛都没有用。但是时候到了，当你和我面对到一个比我们更大的势力，而且一群的势力来影响着我们跟我们家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我们有我们一家人的祷告，有些时候还是挡不住。我们需要神的家，我们不同恩赐、不同职分、不同心智的人，我们要走在一起，才有力量，我们能够胜过在我们四方八面围绕着我们的那个的黑暗的权势。所以在今天我们在粤语堂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我还没有讲到之前，我们就有为一位基督徒，他最近身体有病， 我们就来同心合一，很多的人就出来围绕着啊这个家庭来祷告。其中他们有他的那个人的配偶就这样说，我这段时间我心里面就觉得生活上没有问题，我身体也没有问题，但是灵里面是空空的，所以我就一直祷告寻求着突破。其实这就是仇敌的一个作为，让那个人的心里面身体里面又很忙乱，但是没有满足，但是同时也是神的国度要更进一步临到他的心灵，愿意透过他来更多的仰望这位国度的主叫做基督耶稣，让这位主更多掌权在他的时间、他的身体、心力、财务跟那个怎么运用他的才干上面呢，好叫神的国更多的临到他的家庭。所以他说当他越加为他的配偶现在患了这种的病来祷告的时候，他说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种的平安。我们就大家都说是的，这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用英文来说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但是这种的感受只有在那个懂得寻求神，让神的国度临到，而且神的神国度的思维文化充满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种的异乎常人的这种的想法，就是你的配偶患了一个的绝症，但是竟然你心中会有一种的平安，竟然有一种的喜乐。然而这就是神国临到的一个的证明，这也是神国的荣耀，也我也相信神要大大的医治这位基督徒，而且让他的家里面经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复兴。阿们。所以今天我的主题跟大家讲了，也是今年神对这个教会的带领，叫做Experiencing God's Kingdom Together， 就是我们一起来经历到神的国的大能，还有彰显神的能力。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个人，我们也不能够只有一个人独善其身，我们要走在一起才能够一起来得胜。既然我们要讲到我们要神的国度更多的彰显在我们当中，甚至呢从我们当中蔓延出去影响到周围的人，我们就要谈一下那我们整个的教会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团队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要看要将各样不同的恩赐，五样的最重要的恩赐分赐给他的教会，好叫我们能够呢，个人虽然有不同，但是我们能够用我们这份的特色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过解经家来更多的看进去，这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节，发现这段的经文不但只讲到所谓的恩赐，恩赐的意思就是说属神而来一份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有力量去成全神给我们的托付，这叫恩赐。发现到呢，其实这个呢不只是恩赐，而且是一种的职分。这个职分就是呢，有这方面的恩赐能力的人呢，来用来去帮助别人，也要成为产生这样子的功能。这个的五种的恩赐里面，叫做有使徒性的，就是那些很有远见，而且喜欢去开拓的，人家推不动的，他好像推土机一样能够推得动的。然后有一个启示性，而且身居呢对神大有信心的，这个叫做使徒性。第二种呢叫做先知性，这个先知性呢就是他们很比较容易听见神的声音，而且呢有异象异梦，那对于一些事情呢别人会觉得没有可能的，他们会觉得有盼望有希望，因为他们是一个看见未来的。第三种呢叫做牧师，这种呢牧养性的牧师，好像我这样子一个专业的牧师，只是呢他们很有一个牧养性的功能，他们去到人群的当中，对比前面的那两种都是说有什么事情马上为你祷告神迹奇事的医治，但是第三种的那些有牧养性的人呢，当有些人好像没有马上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会靠着那些人的旁边陪着他们，早上为他晨祷，晚上的打个电话去问你现在好了没有，如果心情再不好的话去约他出去去吃饭，来陪着他来聊，做一些的辅导，那个叫做牧养型的人。 但是牧养神的人如果都是太多，或者常常都是牧养在一起，这些人变成非常的内聚，他们整天的想到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这群人，外面的人有什么需要来到也打不进我们的圈子，所以里面这群人呢，久了之后就变成老化了，就变成了硬化的一群呢，所谓的彼此上顾的人，但是呢，他们不懂得去照顾到外面 的人群的需要，也不懂得外面世界里面的需求。所以有第四种呢，叫做传福音性的人，就是他们的心里面会想到别人的需要，而且用非基督徒的那种的想法去体谅到那些人所有的需求，然后尝试用这个福音介绍给对方，好叫对方借着认识耶稣能够得到来这个的救恩，生命得到一个改变。那当然最后有一种，就是叫做教师，就是告诉那些人，如果你单单信了耶稣，那你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你的价值观念没有改变，虽然你会得救，然而你的做法、想法、言语都跟圣经里面不符合，不行的，我帮助你使你认识神的话语吧。那这些叫做教导型或者产生教导功能的人，这里总共有五种功能的。那如果你说那我就是那种的行政管理的人，你可能是特别对于那个的比如说敬拜祷告很有负担，你就配备在那个先知启示性的那个团队里面，你帮助他们做好那个的行政管理，或者说你说我对儿童特别有关心的，那你就是配备在那个的牧养的团队里面，帮助那些的照顾的人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小孩，你去特别贴心的来去照顾。那大家可以看见吗？在基督福乐之家2017年，神的圣灵要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的人，还有将要进来或者说现在在网上听见这个信息的人，你要都找到你一个的角色，一个的定位，就是你如果不是开拓型的，你就是用启示性的或者敬拜型的，再不是的话就是一个关心人的牧养型的，或者说去传福音接触到外面的没有信主的群体的，或者说是教导型的，你总的是在这五个团队里面的其中一种。当我们全教会能够各就各位找到我们这些角色跟我们的团队之后，按照各个的团队里面的需求来提供的训练接受装备之后，我们这个叫做五重执事，这样子的功能就会成型在这个教会，神的复兴、神的恩膏、神的国就能够更强烈，已经预备好了更猛烈的成熟的在我们当中彰显。否则的话，我们虽然有神这样的心意要让复兴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因为我们的各个基本的架构还有这种的机制还有我们的这个的团队还没有组成。所以神也安排了，特别安排了四师母这次再回到我们当中，从这个礼拜三开始，他就要跟我们特别讲到五重执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去年三个礼拜之前他来过，但是在一个晨祷会里面他跟我分享，他说关牧师，我虽然看见你们教会里面神要做一个复兴工作，但是你们还没有预备好，当中有一些的过犯还没有去承认，有些的罪恶还没有去对付，当中需要纪律的还没有在执行，还有有一些的贪爱世界还没有面对，你们要好好的预备。我说师母谢谢你，我就在他的面前，关师母在旁边，我跪下来代表这个教会向着主祷告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当天晚上礼拜五晚上，师母在带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来了很少的人，我想也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吧，不过我们来了很少的人，然后他讲完道之后，我就带着我们一些的当场的同工，我们做一些认罪祷告，像我们能够想到的就在神面前做个启动性的这样子一个认罪。所谓启动性的，就是等于一把钥匙先打开了这个的门，好叫呢更多的神的光照认罪悔改，来在未来的这一两个礼拜里面更多的摆在神的面前。对于我来说，我第一个我要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过去没有带领好这个教会，请你赦免你仆人的过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神来在我们当中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未来的这几天里面，我们能够重新的明白到 神在这个季节要使用很多的教会，但是其中一个叫做基督福乐之家，神要愿意乐意将个复兴摆在我们当中，让神的国更多的降临在这里，好像透过我们跟我们生活圈所接触的人，从小事上开始，我们用心的去做好，神就能够借助我们的家言良语，神能够借助我们的天国文化更新的思维去影响到周围的人，然后复兴要更加的大规模的爆发性的来带到我们生活圈当中接触到的周围的人。神正在等待着要拣选他的教会来去服侍他，见证他。感谢主给我们2017年有这个福分，也让接着四师母这次来到要预备我们，所以礼拜三晚上、礼拜四晚上、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特会，我真的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务必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带着个谦卑受教的心，饥渴慕义的灵，来领受神借着他的使女在这个时刻来要对我们的说话。他跟我们说，他现在正在职来到美国，只服侍三个教会，一个是北加的一个教会，一个是南加的另外一个教会，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教会。他觉得神在当中有工作，他只是选择性的来带领。他在世界各地带了很多复兴的聚会，在过去20年，感谢主给我们这个荣幸，能够有机会借着神的使女能领受在这个季节。当我们要看见复兴的更强烈来到我们当中彰显，当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又更猛烈在我们当中进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明白到，主啊，我某某人就已经在五重十分五个团队里面，我扮演什么的角色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哪个团队吗？当你知道你在哪个团队，你就能够在你往后的生命、你的日子里面，你能够产生一个功能。那除了这个所谓的五重职事，这个职分，神借着四师母，我相信会带领我们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会有一个前所未有过的一个了解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神摆在我们里面的热情。所谓的热情 passion， 如果我们去上网看的话，你只会看见很多色情的网站的，就帮浏览到那边，因为当我们讲到那种的热情，就会想到 lust。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热情呢，这个字根呢是 suffering， 是受苦。那意思是说，你为着你所爱的那个东西，你甚至愿意来付代价，来受苦，你仍然的觉得是甘心情愿，而且是值得的。我们之所以对于主的追求冷漠，是因为我们虽然说主啊我爱你，包括我自己在内，主啊我愿意追求你，然而我们里面缺少了一个付代价的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了复兴来临，哇，很好很好，主啊我在等待你吧，其实我们是在懒惰的当中，不希望要付任何的代价能够得到神从天上而来的祝福，所以我是被动式的领受，而不知道原来神要我们主动积极的来去迎接他。所以神现在要让我们每个人能够重新的明白到，究竟在2017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了解到神放在你里面的 passion， 你的热情是什么呢？什么叫热情？就是当你遇到什么的东西，你想到什么的时候，你会痛哭流涕，或说热血沸腾的，或是你看见什么的新闻，看见什么的报道，听见什么东西，你开始会掉眼泪，你忍不住会心中难过，很激动的，或者说你里面觉得不行，我要帮他，我需要做点什么东西，我要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叫做你的激情，你的热情。我请问你，你知道你里面的热情是什么吗？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不知道，我信了主之后也没有人教导我这个事情，所以我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告诉过各位，很多人知道，我在3年里面念完那个4年的大学，我换了6次的主修课，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念什么。每接触到某一个学科，我就觉得哇，我很有兴趣，这就是我的热情。但是久了之后，我发现我的热情好像5分钟热度一样就过去，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一代还是被这个不知道我的热情在哪里所困， 以及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花时间去玩电动，花时间去搞一些的男女的越轨的那个关系，或者说去做一些不好的，不管是毒品也好，赌博也好，酗酒也好，飙车也好，嫖妓也好，我们可能会去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我知道这里有规矩，但是我不想按照规矩去做，因为里面没有一种的激情，没有找到这种的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指南针，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定向，我的一生应该怎么为主而活，主啊你给我的使命热情是什么，一个命定方向是什么，我就走上去，我们没有。对比耶稣基督，他里面有很多人觉得说我的热情，比如说我喜欢跳舞啊，我跳给你看，其实这个所谓的行为并不是他的热情，他真正的可能是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表演赢得别人给我的接纳跟肯定，我的热情是被肯定而且去肯定别人，或者有些人说我喜欢去逛街，这个可能不是你真正的热情，真正的热情可能是你想要买名牌，好叫你里面觉得更加的有价值，因为你是一个被神创造的时候，本来神将价值这个的热情放在里面，所以你一听见价值，或者说那些人听见肯定的时候，他就会忽然间觉得整个人都变成高了三尺一般。各位，当我们了解到是什么东西推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个动力的时候，哪怕你遇到困难，或者说遇到一些的什么都难处，或者说别人怎么批评讽刺你，你倒下去了，但是你不会灰心，你甚至灰心了你不会放弃，你甚至放弃了你不会 burn out， 你甚至 burn out 你能够如同不倒翁一样重新再起来。有了热情的人，有 passion 的人，在走进去神给他的五重职分里面对的那个团队，他的一生走上的道路将会非常的荣耀，因为神的国就能够更强烈的在他的身上。如果呢，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热情，就神放在他里面的那个定向，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方向感的人，非常有盼望的人，非常有梦想的人。任何的男主都不能够使他来灰心，哪怕他到了晚年，就好像摩西一样，他走过了三分之二的人生，不是在王宫就是在旷野，但是他回头去看，不是世界就是那个的落寞，他都觉得不能够满足。但是等他到了80岁，走到最后的三分之一人生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热情，因为他里面充满了意向，充满了勇猛，而且不惧怕也不灰心。为什么？因为他终于找到神放在他里面的热情。同样，耶稣他的里面的，他说我凡事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是他的行动。但是什么是他的热情呢？成全。所以他说，当他在十字架上面最后断气之前，约翰福音第19章第30节，他说成了。他在地上所谓断气，在十字架上面断气之前，他说成了，因为我成全了天父的旨意。然后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重者，他是成全，不但只在成就天父的旨意，不但只在十字架上面在成就的救恩，而且他今天在天上继续为到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和我每一个人来祷告，好叫我们能够信心得以创始成重。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他是开始，他是终点，他就是那位成全从开始到结束的那位，所以他里面的热情就是成就成全。但愿主耶稣基督今天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找到我们的热情究竟是什么。最后让我用这个来做个来结束，约翰是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但是当他早年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热情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呼叫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给他个别名，一个绰号叫做雷子或者雷公。那耶稣不给别人有任何的花名的绰号的，只有给他跟他的哥哥，因为他们的脾气太不好了，很暴躁， 所以大概耶稣给他们这个名字雷子的，用来提醒他什么时候他想要发作的时候，变成非常暴躁的时候，哎呀打雷了，他就会能够冷静下来。这是他早年的时候跟随耶稣的早年的时候的光景。后来有一次他跟随耶稣，他们一行人到了撒玛利亚，这个的地方呢是有很多的外族人所杂居的地方，结果那些人不接待耶稣，约翰心里面很不甘心，就觉得主啊，你要不要我好像那个的以利亚就业的先知一样，呼唤火从天上降下来来烧死他们，因为他们不接待你，那不烧死他们也烧掉他们的头发啊！当然这个是我加上去。结果耶稣说，你不知道你的心里面在想什么。那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心里面有一种的正义感，但是讲得不好的话也是一种的自义，是一个不好的，而且他的脾气真的是非常的暴躁。但你能够想象到当耶稣去世了，当其他的使徒都被杀了都殉道了之后，剩下他，他最后在主后大概80几年，他写了一卷书叫做约翰福音，而约翰福音里面的其中的主题也讲到爱。然后来再写了约翰1、2、3书，里面也讲到爱吗？嘿，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呢？他前面是这么的暴烈的，而且那个报复性是这么强烈的，是因为当他走过这段路跟随耶稣之后，他终于发现一个神一早就放在他里面的热情。但是当一个热情用在错误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样，背着自杀炸弹来去炸死你也炸死他。他有热情但是用错了地方，因为他们里面没有遇见基督，没有首先对准了基督，先有对耶稣的热情，领受了这份爱，然后再去发动他里面的热情，他就会很容易往往的用在这个世界里面，或者用在别的地方，甚至用在仇恨的那个范畴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约翰后来他的默想里面，他终于明白到原来他的热情就是要人认识了真理。起初他很看重了道理，他是一个很看重道理的人，所以当人没有照着这个道理要做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说，就是愿神的审判要临到他身上。等到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而不是道理，也不是律法，乃是一个活生生的道，他就能够写出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认识到原来他过去所了解的律法或者道理带给他的质疑，跟带给他的所有的正义，原来真正来讲他首先要认识到的是这位道的起点是位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道理的标准的依归的重点，而且他是个充满了爱的一个主。他来到地上不是要定人罪，乃是要救人，使人家不至于被定罪，反而因为信靠真理的缘故而达到永生。他明白了圣经里面讲到，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补网的人，代表他的热情是一个修补的。难怪当他写到约翰1书、约翰2书、约翰3书跟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词语常常出现，叫做起初。在约翰1书、2书、3书里面出现了9次，在启示录里面也出现了大概3次。为什么他这么强调起初呢？他说你们要恢复起初，好像你们起初的信的时候也一样，起初的爱心，你起初对主的那个爱，起初的一个道理，你们要恢复啊，因为他是个补网者。约翰真正的热情就是帮助人恢复在真理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就说你们要遵行神的真理，如此就是真正爱神的。你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心，你们要恢复，因为他是个捕王者，他的热情就是愿意看见人不要失去他本来有的那一份。所以他在约翰2书第8节里面说，你不要失去你的奖赏，你要遵循神的道理，以致你能够得到满足的奖赏，他帮你修补你的破洞，免得你走错的路。还有在约翰1书里面，他不断说这是假道，这是敌基督，你们不要相信，你要归回在真理的当中，因为他的热情就是真理，而且走在真理里面。所以约翰虽然他的最晚老年的时候可能他到90多岁才去世，然而他的心态一点都不老。在启示录第22章最后一节最后2节是这样说，他说面对主耶稣你的再来，他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 Maranatha， 什么意思？一个老年人，他不是只是回顾过去，他乃是展望未来。求耶稣啊，愿你快来。曾经有位牧师讲说，当一个人他的回忆多过他的梦想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在老化等死了。 When a person's memories is greater than his dream, he's actually dying. 约翰因为他抓到了神本来放在他里面的热情，但是这份的热情是被污染的，是不纯粹的。后来他遇见耶稣，他将热情摆对了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保持着对耶稣的热爱，热爱耶稣之后，他就能够用这位主给他的爱来去分辨，来过滤他里面不单纯的热情，以及他的热情恢复人行在真理当中的那份的动力，来带着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来带着所有的使徒，其他的使徒都去世之后，他持守在那边，来保守着当时的那些初期教会能够持守着一个信仰的纯洁。哇！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热忱，神放在他里面的定上，原来是这么重要。他跨越了他的年龄。里面外面虽然是年老苍老，但是里面却是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活力跟动力。基督徒的家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要将这份的给约翰的那个祝福，也要给我们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是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活力的，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遇到各样的逼迫，我们也能够突破。遇到各样的使我们失去信心的事情，我们虽然好像被打倒，但是却不全然的跌倒，我们能够重新的起来，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的生命力，里面有一种的力量，使得我们说我是为此而活，没有成了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在我身，耶稣的使命没有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话，我们不甘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热情，能够走在神给我们的五重职分里面的那个特别的岗位上面的时候，神的国将要在我们当中集体的彰显出来，而且淋漓尽致，只达到一个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光景。神祝福大家，基督福乐家弟兄姐妹加油，2017年我们将要看见神的国度大大临到我们当中，复兴要呈现在我们这里。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你觉得在刚才三个的画面里面，你是拿着刀的那个人吗？你是一个牧养跟传福音团队里面的人，还是你是拿着这个矛的呢？很可能你是那个教导，跟启示的人，先知性的人，还是你是拿着剑呢？很可能你是个使徒性的人，或者说你只是拿着盾牌的，那就很清楚，你是一个牧羊的人。各位，就认识到我们的角色跟热情，原来也不是这么的复杂。我们现在来祷告，主耶稣，就在一年的开始，1月1号，你赐给我们这个的信息。你给我这个的信息，对我说话，我愿意更明确的看见你给我们的热情，也愿意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都找到你给我们这份的热情，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下一代更明确清楚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热情是什么。但所有的热情的起点离不开爱耶稣，教聚在耶稣的身上。请你现在祝福这样的教会，使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使我们里面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出去传扬福音的动力， 让我们不会成为一个贵族性的教会，我们自己在一起过日子就好，外面的人打不进来。主，你却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影响周围社区，因为带着个爱心，带着个热情的爱，要跟别人分享，这样是一个蔓延力，一种感染力的一个教会。就让神的国在今年更强烈的降临在这里，不只是为着我们这群人，乃是为着周围的更多的你放在我们生活圈里面接触到的人。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会众，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也不会想到我们太老了，没有这回事。主啊，我们可以在剩下的年日，见主面之前年日，你让我们知道，好叫我们一天当成别人三天用，一年当成别人十年用，我们好好的在幕后的那些的岁月里面珍惜为你而活，而且活得灿烂，活得有动力，好叫荣耀归给你，喜乐归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